8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听见经典诵读沙龙特别活动，长大后我就成了你，暖心呈现。详情请关注诵读小站节目和微信公众号。9月8日，听桃李芬芳。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来了您 的，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里边朝字，跟我来来了，这是四位，给这儿蓄水啊，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玻璃看玻璃，当天的戏台 要喝啥，我在这儿呢。哎，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到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晚上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我是季彤。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还是请您继续收听王悦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雍正剑侠图》。 书接上回，接说这一段《雍正剑侠图》。上回书咱们说到这个钦差年羹尧要夜袭陶家庄，哪知道人家桃园陶洞天火烧万林庄，要不是有文雅先生赵桓到达火攻地，那钦差啊真得说有性命之忧。那么人家文雅先生赵桓、小火神赵胜弟兄二人领着三庄乡勇回剑山，大人没辙，这才够奔岐山县。到岐山县可就没有出京的那个威风了。怎么呢？剑斩何望，钦差亲手拿宝剑把何望何金彪杀了，犯了众怒了。众老侠这一走啊，这人可就更少了，本来没兵，这势派就小多了。那钦差这一路上呢，这些人保着拥拥簇簇啊，他已经习惯了。大家伙这一走啊，就显得单薄。说人少点呢，这还好办，关键是这心情不一样。没走的这些位啊，也不得劲儿。年羹尧心里也明白，这是剑斩何望这步棋啊走的太差了。下棋啊就有这么句话，哎，一招不慎的满盘皆输。你看着这一步没什么，这一步走错了，这一盘就完了。尤其是高手下棋，那咱们这个低手跟高手下不存在这问题，人家一步走错了，走错就走错了，那后边还能把优势给找回来。这即便当时让你占点小便宜，你也赢不了人家。那要水平差不多，占这一点小便宜就够用的了。所以有时抢一先的都很主要，甭说得一子啊，你这儿昏招落着空呢，那 必输无疑。这建盏这个河望这个事情失人心，这为主将者大忌。你手底下人跟你不一心眼儿，这仗怎么打呀？就通过这事儿，大伙儿就瞧出来了。哎呦，这钦差老的人粘的人呐，是这样的人。那我们保着他，这个可是得加着12万分的小心了。你知什么时候他一时没想过明白来，他就把你给杀了，大权在他手啊。那何望没罪，拉人当垫背的，有功不赏，还把人杀了。所以大家伙来到了岐山县，见了这个岐山县的县代高文翰，俱都无精打采。高文翰呢，可就把年钦差接到了县衙，县衙全做公馆。这高文翰一瞧啊，这老大人是累了，是怎么着？没劲头，没精神。再一瞧，跟着这些人呢，什么模样都有，高矮胖瘦丑尊不一，可也都啊阴着脸，一个有乐模样的没有。高文翰一瞧，坏了，这帮人忒不好伺候，就一打前站的就讹走我俩大元宝，这家伙有一时不到，这帮人不定找出什么邪茬来呢，我得花多少银子才能把这位钦差给请走啊。没接通知，没接公文的上我这儿干嘛来了？干嘛来了？得问呐。没容他问呢，年羹尧先把大帽子压下来了。在贵县县境之内，万龙藏风岛、万林庄，这里边藏着匪逆，有人憋着谋反，你知道不知道？你作为一县父母、地方官员，为什么朝廷没见你的公文？也就是说，你知情不举也有罪啊。高文翰一听，老大人息怒。您要说万林庄，我还不太清楚，我知道他跟这个万龙藏风岛啊，他们互通消息，但是具体这个万林庄里头都有什么样的人物，藏着什么样的匪患，不知道。但您要说这万龙藏风岛，我知道。嗯，钦差这个话呢是大话，就是什么帽子大压什么帽子，吓唬人的，这没有承认的。高文翰得说下官一概不知，最后落一什么失察之罪。现在不仅我承认，我知道这个万龙藏风岛里边是西安侯坐镇，这一点不客气，想我七品县令威末前程，我动得了西安侯吗？西安侯贵为皇子，他爸爸是皇上，别说您，这是四杯了，胤禛到这儿了，跟人平起平坐，剑山蓬莱岛那是皇上的哥哥，那身份不更高了吗？英王是亲王啊，不及。英王是被罢黜的王爷。你别瞧他是皇上哥哥，他不占相应，等于啊被这家庭开除一样。这皇十四子可不一样，这皇十四子朝内呼声很高，一个这四皇子，一个这十四皇子，据说都有王储的可能。您要看清朝戏，有一半演康雍乾，有一半 是演西佛爷，很少有演这个嘉庆的，以嘉庆为主线拍这么一电影电视剧，以道光为主线拍这么一电影电视剧少，要么演前三朝，要么演后三朝。你西佛爷应该打咸丰开始啊，也少。西佛爷的戏主要是跟同治、光绪， 哎。 那么前三朝的戏，您要瞧康雍乾的戏，那是必有这个四皇子跟十四子争皇位的这个内容。所以这个情况大伙也都熟悉，我这就不多说了。这个话呢，虽然说高温还没明说，一说那是西安侯坐镇，您就明白了。我知道我也办不了。里边有一位大帅叫轩辕志，据说这轩辕志这位帅爷那能耐大了去了，副元帅可就是这万林庄的盖天第一手桃源陶洞天，江湖人，武学上面来说那够个剑客身份。说内中有无数的将军，还有四大军师四大猛将，这个还不能够一时说全，我不都知道。不过我闻听人言，内中有一座三阳观，三阳观里有俩老道，一个姓张啊，一个姓赵。据他们说呀，这俩叫武圣人，说只是练武的碰上这二位别动手，往跟前一站就输了。这位别睁眼，一睁眼一吹气儿，那位就出去了，神了，就这么大能耐，这简直的别跟人动手，谁也打不过。年的人一听，哦，是这么厉害吗？回头一瞧，众位老侠，众位老侠说，要真是这二位，他说的也不算大话啊。北侠、南侠、镇东侠、司徒朗、二侠侯杰，这老五位，年少的甭问了，就你们五位要碰上这姓张姓赵俩道爷，这俩武圣人，你们打不过吗？ 打不过。 你们五位打他们俩呢，我们五位打一个都不成，还打人俩呢，还啊，这五位凑一块打人一个都不成，那我完了，我跟前就这五位了。所以下官我呀略知万龙藏风岛的情况，我也没有什么隐瞒的，现在都跟钦差老的人您说了。那至于老大人驻马岐山县，是进是退，卑职我不过以老大人马首是瞻为命而听，老的人您说让我怎么办，卑职我自然怎么办。那么我这个微末的前程不就在您手心里钻着呢吗？只不过鞍前马后，哎，我多尽点心，我伺候您老人家伺候的周到一点，把各位上差全都伺候好喽，这就是下官得能之处了。非止我没别的能耐，就这么点能耐。小小的岐山县呢，哪位大脑袋来一张嘴一口吐沫就把我们这淹了。这位啊说的倒也是实话，年的人呢这心情不好，本来呢是拿大话唬的啊，吹胡子瞪眼，一听人说这话也没辙，您说这你有什么可说的，我办不了，我知道，您也甭拍我了，什么罪我领，您不跟我这住着吗，我好好伺候您不就完了吗？好吧，那么有事我再叫你，你下去没问别的，岐山县呀这个民政方面的事情啊，老百姓怎么样， 你这都有什么武装？你这有多少人马？都没细问。先给啊，打出去了。县衙以内呢，众位老侠伺候着大人更衣净面做饭。大人心情不好啊，也没喝酒。众位老侠平常跟那儿有说有笑，今天这会儿呢全都没有了。这顿饭不发一言，你说这多别扭。草草吃完了晚饭，司徒朗说，怎么着，咱们老哥几个分分班吧，这一路上都是这么过来的，谁前面小谁后面小，也保护大人的安全，小弟兄们也分分。镇东衙侯丁说，那还老样子，前半宿是我和我兄弟侯杰带着阮和阮弼、徐元少普，我们爷儿六个前半宿，后半宿就有劳南北二侠啊，带着侯尊、侯玉，哎，严宝、包信，他们爷儿六个后半宿，您呢做个总巡查，您带着刘尊啊、吴成、吴霸啊、杨小香、杨小翠、夏九龄、司马良，你们爷儿几个这算一组，小哥几个伺候大人，大人铺装叠被睡觉，第二天醒了，包括半夜起个夜的都得有人盯着呀。您老人家呢，就是在他的牙前牙后牙左牙右，您这么巡查巡查，好，就这么办了吧。这正说着呢，就瞧穿云博玉虎啊，由外头连窜带蹦就进来了。大人，各位老爷子，您看看谁来了。说着话顺手向外一指，大伙一瞧，穿云博玉虎身后的跟着一人，身高在80趴开外，紫薇薇一张面皮，穿着衣裳呢是土黄布的裤褂，左大襟儿。对对，他说的对。你也真的，我纳闷他怎么知道呢。你说童海春跟进来了，年羹尧这心情啊极度的不好，没想到这朝见佟林了。嚯，这佟林打哪出来的？从天上掉下来的，从地里边长出来的。哎呦，海川！佟海川迈大步进屋，给老的人见礼，说：“众位哥哥，多有辛劳。”大家伙呼啦往上一围，彼此见利弊。海川，你这是打哪儿来？打哪儿来？打剑山来呀、啊！佟林吐血，剑斩石头僧慈云，让舅爷呀给救了。他这大舅哥呀，叫于伯龙。于伯龙伸手抄剑一抱他，越竹林而走。说慈云的师傅怎么不追呢？吓坏了。这一片竹塘都是竹尖儿，一瞧这人抱着佟林，夹着一人在竹尖上飞跑，这功夫厉害了。老何人一时没瞧明白，他那脚底有铁鞋，那哪知道啊，老和尚自己琢磨自己这功夫，上竹尖走个十步八步的也很可以，像他这么跑办不到啊。再说了，这一片竹塘一眼望不到头，这跑到什么时候去，有一步换不过来，这人就完了。那竹子一根一根都是带尖的，那还活得了啊。老和尚都没敢追。那么老和尚这怎么样掩埋徒弟，咱就都交代过了，不必细说了。单说于伯龙吓坏了，于伯龙不知道妹夫是死是活呀，夹着佟林飞奔十里竹塘，眨眼之间跑过来了，一直来到后山。 要说醉仙翁于庭于子玉住这地方宛若仙境，敢把铜林带来大家伙一瞧，于庭于子玉他媳妇儿还有武云飞这几个人全都吓坏了，铜林身上都是血，铜林那血可不是他的，是和尚的，他那血呢都啐和尚脸上了。和尚死多冤呢，宝剑过处身手两分，一腔的热血全都洒在铜林身上了，但大伙儿不知道啊，敢把带血的衣裳全都扒下来一看，他身上没伤，一给平脉呀，哎，这气息还很旺的。老头子还是会的，老头说这别躺着，给他盘上腿让他坐着。老头子让武云飞跟于伯龙一边一个，把铜林架住了，盘上腿呛住了，找出两丸药来，一丸药拿温开水给行开了，另一丸药呢给碾碎了，可就给搁到嘴里头了，再拿这碗药水啊给灌下去，把手掌往他后心上一贴，慢慢的运用气功给他抹死，干嘛就捋他这口气。铜林铜海川的这是病不是伤，铜林啊这个气血往上一翻，现在这个气血一归气海，归在丹田之内，慢慢的悠然转醒，可就好受了。猛然间一睁眼，于伯龙跟武云飞说，老爷子行了，醒过来了。哦，老爷子问铜林，你觉着怎么样啊？铜林说，我觉着不怎么样啊，没事啊，刚才我怎么的了？刚才你死过去了，我死过去了，我不是跟石头僧慈云动手吗？是啊，于伯龙说，我瞧见了，你这招太狠呐，你扑架喷人一脸血，然后你宝剑往前一滑了，人脑袋下来了。是啊。哦，是这么回事，我没跟您说过，想当年呢在这个公主坟力战三杰，我是恶斗啊这塞南极诸葛宏图，加上老道杜清风，还有野飞龙，这几个人啊都比我厉害，当时我就使过了力了。 好了各位，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王月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雍正剑侠图》，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先听到这儿，明天和后天的这个时段邀请大家欣赏的是我们文艺广播另外一位主持人尚远奉献给您的戏迷乐节目，到了下周一的同一时间再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现场版评书。好，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将带给您的节目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 在爱的幸福国度，你就是我唯一，我唯一爱的就是你， yeah, yeah, 我真的爱的就是你。失去才会懂得珍惜，但我珍惜你，伤越痛就是爱越深，不相信你和我同时停止呼吸，每一次我们靠近，你让我忘了困惑，忘了所有烦心，我把你紧紧拥入怀里，捧你在我手心，谁叫我真的爱的就是你，在爱